人民日报，再发南方日报的评论员文章，大标题是时代呼唤更多好干部，人民期待更多的好干部啊。这不刚刚咱们纪念完了抗战胜利70周年吗？借这茬儿，也需要弘扬一下抗战时期的好干部，发扬他们的革命传统啊。京西里头他有啊，太有了。首先啊，这儿一指导员，是吧？那儿还好书记呢。 清晨好难，怒火三千乡亲保姑娘，刚刚走起满胸膛啊啊啊啊啊！ 一个指导员，一个书记，就这二位吗？哪儿啊？这儿还有表叔们呢。 我家的表叔说不清。 换好干部，工作重在细微处，点点滴滴别对付，心里时刻有家属啊。谁的家属啊？遇难家属啊。这是南马事，这是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转载新京报的一篇小言论。这个事情呢，头天啊，看这个新华社呢也有文章提到，怎么回事呢？山东东营有一831爆炸事故，当地的有关部门呢给社会媒体啊有一个通报，这通报这文字太值得斟酌研究和推敲了。为什么呢？在通报当中言道，说这个爆炸事故啊，这个部分死者呀，哎呀，遗体死状凄惨，说的比这个还惨，是吧？我那意思呢，咱别说那么邪乎，大概其什么意思您明白，就是死状凄惨，后面跟了一句啊，家属情绪稳定。这媒体就没弄明白，这两句话他玩不挨着呀。头一句遗体很惨，是吧？ 后面怎么家属情绪还稳定呢？说这个啊，俨然就是时下眼前有些灾难通报的标配，老这句家属情绪稳定，是吧？说如果连家属的悲伤都不能够直视，人们怎么能够相信会认真的追责呢？所以说讲人情说真话的灾难通报才会被认可吗？是吧？体贴入微嘛，关键是得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什么都一样，是吧？你也不能怪大伙儿有疑问，关键是工作做的细不细，他到不到位。能马上的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就说那个南京宝马车祸，昨儿不是念叨了一嘴吗？当地啊，交管部门公布了司法鉴定的结果，说是这个肇事那司机那姓王的作案的时候患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这精神病还有急性慢性的，你看看，这确实有此说，但是呢，受害人家属表示不认可。作案时候精神状态，这之后后院怎么鉴定出来的呢？不光他们，社会上也有质疑之声。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就提了五问，五个问题儿。一个，做出鉴定的详细依据是什么？再一个，案件发生在6月20号，书中代言那姓王的驾驶那宝马车190公里的速度，咻通，直给撞了一个小轿车，导致车内两人当场身亡。这车呀，看录像了吗？当时就散了，多的劲头啊！发生在6月20号不是吗？时隔多日，能否准确鉴定当时肇事司机的情况呢？第三问，如何证明作案的时候他正好处于发病状态呢？第四问，如果之前有那个精神病史，是如何拿到驾照的？如果拿到驾照之后患病，他为什么还能上路呢？鉴定结果对量刑有木有影响？这是第五问，说明什么呢？这个事情还没完，估计还得有下文，期待有关部门拿出更令人信服的说明和解释。正是老人路上摔一跤，服是不服说不好，大爷当街把花浇，高速路上耍大刀，什么是情况啊？哎，别提了，人民日报啊，这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8月30号的事情，上个月底吗，在这个河南开封啊，呵，天降暴雨，吓得是沟满壕平。在马路之上呢，有一位老者骑着一电动自行车，走着走着，雨也大，路也滑，哐当，一不留神摔倒在水中。哎呀，一看老爷子摔在水里头了，边上那个路人呢，有的啊往前凑合凑合啊，切火切火，互相再看看啊，又往后退一退，这是什么动作呀？想去扶，但是又一犹豫，哎，没出手。三分钟之后，终于有人把老头打水里面给拽出来，可是晚了。一个是摔的，老头之前有病没有咱不知道啊，反正这么一摔，水里头这么一泡，哎，加上救治的不及时，老人家没有了呼吸。哎呀，消息出来之后呢，很多群众啊网友啊就这个事儿发表个人的意见。哎呀，这是一个很严峻的社会问题，服是不服都成事儿了，您合计合计，信任离我们是越来越远。其实呢，大伙儿都想服，但是呢，有一位网友说是善意被一次次伤的是千疮百孔，不有那个讹人的吗？大伙儿心里面肝颤含糊，导致我们在紧要关头是假装路人。哎，你这事儿闹的，所以说值得反思不是吗？地铁边上啊，哗，下雨了发水啊，不是个人行为， 雷公也不是，没说个人行为吗？那位说不能吧？哎，对对对，您猜对了，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是咱们北京，就头两天早晨六点来钟天都亮了，北京国贸地铁站 C 出口有一老头对着那绿化带就要啊哈，是吧，他要放水，他要浇花，边上一黄大姐一小摊贩过去劝他，哎，这不是地方，那有附近他有公共卫生间呐，管着吗？老头上来话就不好听，连打带骂，对着黄大姐啊打起来了，乒乓给两巴掌，又拿了一木棍追打这黄大姐。黄大姐是情急之下把嘴一张啊，康康一口咬老人的手上了啊。后来警方来调解，得了，您把人咬伤了，再有理这也没理了，赔了老头160块钱啊，医药费。什么事儿啊？还有高速路上道气儿的，呵，这家伙都亮了，到了，啊！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的是《华西都市报》的报道，说在四川啊成渝高速上的简阳那个区段，说这个高速路上俩车那斗气儿，斗着斗着，突然之间凯迪拉克那车窗户一摇，司机啊那比划，一看手里面，呵，明晃晃、亮森森。一口40多厘米长的刀跟那儿比划，唰唰唰，我的天哪，砍人是吗？啊，不是，他划车，划车也不行啊。警察说您这是管制刀具，这得没收啊。不是，那位问了我啥，这都什么人呢？啊，什么人耍大刀啊？哟，那这是必须得放精细了，为什么呢？这是一位古人呐。 金龙刀西跨在满桥，曹孟德虽在谋恩德，一号大丈夫欺贪富贵，忘却了故交。把把把金龙刀，把头刀，鲜血淋淋蓝战袍下的马来，把头割掉。 关公是吗？啊，不能吧，关公他不能这么不讲理吧，那要不然是另一位。 一起堂堂张家刀，陈全国儿没领教，多梦的好一天，我保护国师留着香儿吊起刀，任凭这家老龙朝你愿意碎。 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画了画外之端正时代好作风，呼唤更多好干部版啊！我是立新，短信或者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画了画外立新外加纳，微信公众号画里画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说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人民网发表了人民日报的社论，坚定道路自信，建设美好西藏。新华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续写雪域高原新传奇，其他的新闻看点。说这个新华网呢，说是哎，你还别说，这不有下文了吗？南京官方回应宝马撞人案件鉴定的9大疑问。简短截说啊，就说这姓王的怎么就得了急性短暂性精神病，精神障碍吗？说他是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啊，这个舆论很关切呀。那么这个鉴定结果是怎么鉴定出来的呢？那么就此呢，有关部门南京交管局啊、司法部门呢做了回应，说这个嫌疑人实际上是案发前后都出现过精神异常、敏感多疑的这个现象等等吧。啊，就这个大伙关心的热点进行了解释。就此人民网说了，人民日报有那么一篇评论专门说这码事，说是南京宝马案的进展回应公众的质疑应更 更有力来看今天北京各报一版内容，这是北京晨报。中办国办印发了一文关于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总体方案。推进创新改革明确了什么时间表？新京报说这个京津冀呀列入了创新改革试验。哎，这个好是吧，这个北京青年报说是今年啊特别托付了，昨儿说过中秋节只放两天假，26、27号。那么未休假期呢要补入11亿黄金周。还有呢就是说到这个股市啊，说是这个股指涨跌 5%， 准备暂停交易30分钟。管理更严格了是吧，京华时报说是持股超过一年这股息红利要免征个税。啊，也是这么一个想法是吧，推动咱们这个金融更繁荣嘛。环球时报哟说这个美国大选啊倒是没开始，但是呵倍热闹。这个之前啊呼声挺高的啊，至少他们这个媒体上感觉是那个希拉里，嚯、哦，现在不是了，有一位地产商、娱乐大咖啊，电视台的主持人，这人叫特朗普，呵，说是现在啊支持率首超希拉里啊，但是争议性丝毫没减轻啊，这人不是他们这个政界里头啊大伙儿非常熟悉的。啊，之前有过一些从政经验的这么一位，怎么这支持率这么老高呢？不好说，反正一切皆有可能啊！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哦，嗨、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这个接茬给各位来看这个大报啊，今天呢刚才说了啊，人民日报就那个南京宝马那个交通肇事那个事情啊进行了进一步的言论呐、啊、这个分析，说了啊说这个案件呢回应质疑应该更有力，这话怎么说呢，再专业的知识判断都需要直面公众基于常识的疑虑，也离不开开放化的程序设计和当事人的监督，各方面的反应都得照顾到了是吧。所以说呢新华每日电讯是六问南京620宝马犯罪案鉴定的过程，那警方呢回应了一些质疑，比方说咱们刚才说到的犯罪嫌疑人犯罪前后有一系列的不太正常的表现，那么也针对一些公众的疑虑，哎呀说他们家是不是有什么这那个呀，啊人家说了爹妈都是农民，没别的意思，就是呢回应一下啊，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就完了。那、啊、当然了这个事儿呢完没完这个恐怕还要再看进一步的进展是吧。另外新华每日电讯呢又发了一篇报道，就说咱们昨儿个念得过的那个说是在那个泰国曼谷机场是高唱国歌维权事件是吧，怎么回事啊，说怎么这么这呀这个事儿这是为什么呢，这那个是吧，这个维权要理性啊，说现在这个里面据说还有别的说法，哎呀说是啊这里面还有别的原因是吧，说是怎么着机场那边说延误了之后要收护照啊什么，反正这大哥说什么都有。说这个啊要我来说，实际上人家有关方面也说这也不是咱们就是哎呀就没人拉了这大闹机场的理由是吧，你这到哪儿都得奉公守法做安分良民嘛，你只有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展现中国公民良好的形象啊，是不是，您说什么事得讲理不是吗，是不是啊，啊人民日报啊说这个什么呀，就是这是反腐败啊，山东泰安说是逮出一个来，某社区党支部书记，社区党支部书记又是一芝麻粒儿大的一小官，没旁的意思啊，再小的官他也是官，他也一样担负着责任是吧，结果就这位啊社区支部书记一年内两次大操大办，两次公款旅游，如此的小官竟敢如此大胆为计，这还了得，那必须得严办了是吧，谭老板都这意思， 甭说煤老板了啊，哈哈，对，金老板、裘老板都他都一样，都一样啊，哈哈，什么意思？一会儿再聊啊。有听众那个表扬我来着，是吧？说我唱的好，那必须的，唱的必须好啊，要不然的话那不啊，这个浪得虚名，岂能跟这儿跟您聊天读报呢？再说啊，《人民日报》说这个南京啊，消毒餐具啊有了白名单。什么意思？就是说人家这个地方啊，说这个老是说食品安全那卫生五的老靠监管，那么这个行业内部它有没有自律呢？南京这边做了表率，行业协会发起自律，品牌效应形成倒逼，您这个招牌，您这个字号是吧，您这个买卖不应该有那个脏兮兮的啊那个事儿是吧。所以说呢，消毒餐具人家有白名单了吗？自律严了。今日一句话新闻，什么马事儿呢？首先啊，北京青年报说咱北京交通委啊开通了支付宝、微博、城市服务双平台，市民可以用支付宝、微博查实时的路况，这个不错。另外呢，这个北京青年报说什么事呢？说这个大兴啊，昨天的事儿，兴城商厦过火了，面积是600平米，消防车呀什么消防队啊赶紧去参与扑救，没有人员伤亡。不过呢，即使没有人员伤亡，那也得确保安全，这是万无一失啊。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这个一说唱京戏是吧，怎么这么这个来精神呢？那必须的，人家有那个拍巴掌喊好的吗？是吧，8359说就爱听我唱。为什么呢？说我跟什么谭老板、梅老板他们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呢？因为我跑调啊，是吧，你想听跑调的京戏，您得来话里话外读报，不是吗？啊，很多朋友啊赶紧啊抓紧时间啊，赶紧不能扯闲篇是吧，得说档的事儿吧。嗯，开学的事儿。开学呀、啊，当天啊，丢一小丫头，哎呦，哪儿去了这孩子？北京晨报的报道在哪儿啊？说咱北京房山一孩子，小学五年级没上学，找不着人了，哎呦，把家里面急的呀，包括这个警察师傅都给动用了，出去找去吧。找着了吗？找着了。这孩子干嘛去了？哎，就是因为他们家呀，爹妈给生了一二胎，哎呦，心里面烦呐。得了，不上课了，干嘛呀？出去散散心。去哪儿啊？威海。喂。你说这孩子得好好教育哟。不多聊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各位。 在这漫长的路上有太多期待，变幻不停的画面，多少意外，心中向往的地方有多遥远，漫山遍野的春天。 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古筝曲高山流水清新淡雅， 二胡曲江河水汹涌澎湃， 古琴曲流水绕梁不绝， 水是美之源泉，